绘画。 请问你家住在东京吗？ 不，我家住在纽约。 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 有父亲、母亲和哥哥。 你有妹妹吗？ 没有。 你父亲多大年纪？ 58岁。 他在哪儿工作？ 在银行工作。 你结婚了没有？ 还没有。你呢？ 我已经结婚了。 你有几个孩子？ 我有2个女儿。 他们几岁了？ 大的9岁，小的4岁。